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我国群众团体15号举行了誓师大会。大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会副委员长崔荣海同志、有关部门、青年同盟、农业劳动者同盟、妇女同盟的干部、青年学生、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和妇女同盟员参加。青年学生的誓师大会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举行。会上参加者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的领唱下宣誓，表示要遵循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遗训，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先进革命领导。另外，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在南浦市温泉郡云和合作农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妇女同盟干部和女盟员在平壤的妇女会馆举行了誓师大会。会上记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